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慢。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6865-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强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天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出版集团等单位共同推出的全市性的公益阅读活动《阅读一起来》在海淀北部文化中心启动，请听报道。 行动现在正式出发。 今年《阅读一起来》活动计划再将3到5万册爱心图书、10到15间爱心图书室送到全国各地贫困学校，而这个目标就需要通过市民朋友们合力来实现。相比于去年街边的爱心读诗亭，今年活动的参与方式变得更加便捷。从即日起到今年10月，市民们只需要登录微信小程序阅接力或微信公众号海淀公共文化数字平台，就可以参与免费阅读或听书。每积累2个小时的阅读时间，就能为贫困地区的孩子兑换一本爱心书籍。同时，市民们还可以报名参与线下的数十场公益阅读活动，或参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特别节目录制，聆听以梦为角攀上珠峰的夏伯渝等励志人物、文化名人讲述他们关于一本书的故事。记者看到，在贫困地区小学生的心愿墙上，有的孩子说想要一本《10万个为什么》，有的孩子说想拥有一套故事书。现在，他们的读书梦与我们的时差就只差了2个小时。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近日，中宣部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加强对影视行业天价片酬、阴阳合同、偷逃税等问题的治理，控制不合理片酬，推进依法纳税，促进影视业的健康发展。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重头戏之一，2018北京国际文创产品交易会将于8月24号到27号亮相农展馆。届时，国内外数百家文创企业和机构将立足于交易，搭建供需对接桥梁，促进文创 IP 的市场转化，拉动文化消费升级。首都园艺驿站建设试点工作启动仪式昨天在延庆夏都公园举行。未来3到5年，本市将在公园、社区、村庄、学校等基层单位建设不少于100家园艺驿站，为市民提供集园艺知识培训、园艺手工制作、园艺作品展示等多种绿色园艺文化推广活动。纪念何香凝先生诞辰140周年，暨首届香凝如故全国美术作品展今天在中国美术馆开展。展览汇聚了民革中央等单位收藏的何香凝、孙中山等革命前辈艺术真迹及为展览主题创作和社会征集的精品，集中展示了何香凝等同时期革命前辈波澜壮阔的一生以及他们精湛的艺术造诣。美美与共中国美术馆藏国际艺术作品展昨天亮相中国美术馆，展品包括巴勃罗·毕加索、萨尔瓦多·达利等享誉世界的大师的名作，勾勒出中国美术馆多年来收藏国际美术作品状况的轮廓。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远离夏季中暑，缓解肠胃不适，我有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同仁堂国药。 人保直销车险又叫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再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障，放心看球赛。 400-1234567。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北二环、 德胜门桥到东直门桥的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三环马甸桥到太阳宫桥的东西双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享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我们乐享生活来到的是周四的固定单元，周四呢我们来到餐厨板块了，我们要在居家生活空间里面带领大家去餐厅厨房这两个空间，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全新的生活方式的尝试呢？哎呀，今天说到的这个呢，哎，很多人说这个文人墨客啊，曾经大篇幅的赞美过我们今天要在餐厨板块说到的这样一个食物。我们要欢迎一下来自于烘焙盒子的创始人金宇琛，欢迎二弟。 大家好，我又来了。 什么叫又？这你这个又已经很久了，好不好？ 对对对，就4月份来过一次，当时我们就说我们这次要说今天的主题。 马上就7月了。 啊，好吧， 对，这时间真的是这样的哈，就4月份还是，怎么说，就是上半年2季度的开始啊，大家觉得说好期待我们要说这个话题，结果上半年要结束，2季度都要结束了，我们这个话题居然才刚刚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大家可以在微博上面来看一下我们的预告，同时呢，二弟也带来了图片。哎呀，这9图都是关于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食物。如果你之前跟我一样，对它有一点点的抵触，也不能说抵触，就没有那么热爱。可能原因就是二弟待会儿会讲到的，是我们没有吃到好的和对的。今天呢，我们还会教大家在家里面也可以尝试着去做一下这种食物。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帖，也可以给二弟还有给我留言。哎呀，练军医生说太热太热啦，一定要注意防暑。对，我这几天就之前就跟朋友们说过，有点这个热感的感觉啊。看到了抹茶冰淇淋，感觉好清爽。哎，点名冰淇淋的不止这一位哦，还有人说图巴是抹茶冰淇淋吗？好想舔一口。你们现在是在舔屏的状态吧，就把图巴放大说让我凉快一下。好了，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这个食物呢就是抹茶。说到抹茶，我们一定要提一下它的历史，因为现在很多人觉得哦，抹茶呢是不是一个日本很火或者是做得很好的食物的品类，其实呢 其实就是我今天来的时候还在和江霞说，就是说这个东西我在我的理解里边，就是这个首先大家要知道抹茶起源于中国，然后它发展到极致的状态的时候也仍然是中国，只不过中国历史特别长，所以说在最近的这700年里突然间中国人不再玩抹茶了， 不想玩了。 对，就是不想玩了，因为就是 是这样，中国的人非常就是地理的容积和人口的容积非常的大，所以说会有不断的新的技术和新的东西的不断的产生，这些产生呢就会产生一些技术的迭代，那老的一些技术迭代它传播到其他地方了，其他地方它可能因为地域相对封闭，它就没有更多的说把它放弃，或者说就更新，那我们就会一直在用这个方法嘛，在那他们就会一直在用，我们就开始用新的方法。我们现在大家喝茶是用泡茶的方式，我们这种泡茶法呢是从明代开始的，在所谓的抹茶这种方式我们称之为点茶法，点茶法是在唐朝就开始有的，然后到宋代达到极致。当时的文人墨客啊，文人骚客们都特别的擅长于斗茶，文人之间经常聚会都会去斗茶。为什么叫斗茶呢？就会两个人大家同时来制作这个茶，这个茶汤，然后大家看谁做的好，不仅仅是做出来的成品好，它过程中动作的优美，这些东西都是它比较考验的一个东西，包括它携带的器具，这些都是大家用来评判攀比的一个东西。 嗯， 到明朝的时候，朱元璋认为这种奢靡的风气，他一向认为就是宋朝的失败，被元朝入侵的失败，自我反省的其中有一点就是认为，就是说文人雅士太过于奢靡，就磨灭了心智， 太注重享受了。 对，太注重享受了，就觉得大家过得稍微糙一点的好，那就把这些东西就开始所谓叫做霸团茶，散茶，宋朝时候。这个茶叶啊，登峰造极到什么地步？大量的这个茶，关于喝茶和茶叶的书，茶艺的书都是在宋朝就是写的最多。宋徽宗自己都有写这方面的书，而且到宋徽宗的时候是达到极致。当时最出名的就是叫龙凤团茶。龙凤团茶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在现在的福建的当时叫做建安啊，建安这个地方藕江，然后在温州附近，然后这个他们那边产的茶叶，先研磨制成一个团茶，就是像一个茶饼一样，然后这个茶饼呢要用金漆上漆，然后你拿到那个茶饼的时候看到是一个茶饼，但这茶饼上是有龙和凤的图案，据说是栩栩如生，但是因为年代久远没有任何一个实物留下来，但是有大量的记载留下来，无论是就是民间的就大臣们拿到过这个东西，大家都引以为豪。像当时很多大臣很出名的，像范仲淹，那一辈子也就只得皇帝赏过一个这个团茶，就是非常非常的珍贵。而且那个团茶上面他会去雕刻，他会去雕刻的非常的精细，所以说这个是有个东西太过奢靡了。在生产力、社会生产力和物资没有极大丰富的当时，它的消失也是一个能够可以理解的理由。 嗯，说到抹茶的这样一个历史，我们微博上面有朋友说，我喜欢，超喜欢，超喜欢，所以我是知道的，啊，也写了大段的，比方说起源于隋朝，在唐宋达到了顶峰，有了完整的寺院抹茶茶艺，就是刚才小胖说到的这个点茶啊，还有说这个九世纪末日本的平安中期，随着日本这个遣唐使进入到了日本。哎，那这个点茶就被推崇接受啊，发展成了今天的日本茶道。哎呀，这 对对对， 你真的也太喜欢了吧？ 对对对， 真的太喜欢了， 是这样。 对，如果刚才听 Arty 介绍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听小胖介绍的过程当中，觉得说哎，说什么呢？就有点对历史有点没有理清楚的，没有关系，你可以到我们的微博上面来看评论。哎，在评论区里面，我们也可以找到抹茶的这个历史。好，说到了历史了，其实我是想要告诉大家，因为有时候我们说到一些日本的美食，大家就会。 在节目里面或者在微博上给我留言说，难道咱们中国就没有美食可以推荐了吗？为什么老要推荐别人的？所以今天我要告诉大家，说到抹茶，好像第一个反应出来的是我们要去日本吃啊，然后呢，哎，我们好像觉得日本的发展得更好，其实它也是发源于中国的，只不过说也在某一个时期我们不玩了而已啊，大家不要觉得我们是在推荐一个别人的美食。今天我们还会特别的请 Arty 给我们介绍自己在家里面有没有可能去操作一下，这个步骤复杂吗？ 不复杂，就是如果你多做两次就可以做得到。你的器具和你买到的抹茶很重要。 哦，这个特别喜欢超喜欢的这一位，我觉得你可以待会儿认真的听一下Arty 给我们介绍的怎么样自己在家里面的厨房就可以做出来好吃的抹茶类的美食。那今天呢，我们跟烘焙盒子的创始人金宇琛 Arty 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抹茶，你喜欢吗？可以到我的微博上面来看宇琛带来的酒图。这其中除了刚才被大家点名的冰淇淋，前面大概六张吧，是不是都是制作的？ 对对， 过程， 这个是一个标准的所谓斗茶的过程。 嗯， 第一张图呢，它是先把茶叶放进去，这茶叶的量呢大概是在两克，它有一个专门的勺啊，专门舀茶叶的这个勺。对了，大家知道抹茶一定是茶叶粉，它一定是粉末状的啊，不是说像我们现在喝的这种散茶，是直接是这种茶叶状的。 嗯， 然后呢，它，其实这个里边还没有完全的阐释出来它的整个过程。第一个还有一个过程是要把这个碗先用开水烫一下，所谓叫做温碗，把碗的温度先提升上来，然后再开始加入茶叶，然后加入少量，这个时候只是搅了加入。入少量的这个热水，然后来用这个东西，大家经常能看得到，就是像个打蛋器一样，但是它是用竹子做的。 嗯， 这个东西我们称之为茶筅。 嗯， 啊，就是茶筅。中国人一般会把这种竹子做的前面带多个尖端的东西称为筅，像明朝 的。对，这个我有特地去做功课啊，就是因为 Arty 就写在这个资料里边的，就是一个竹字头下面一个先后的先。 对， 哎，就是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见过，但是不知道它就是应该对官方的说法应该是什么，它叫茶筅。嗯，好，说到第二图了。嗯， 然后用这个茶筅呢，然后去搅打，一般所谓的用川字，那用川字形去搅打，其实也会称为 M 型或者 W 型这样的去搅打。 C 字形。 对，反正方向是无所谓的， 嗯， 但是这我们自己说吧。但是对于茶道的做茶道，就是日本做茶道或者中国古代做斗茶的时候，他们的手法，包括这个杯子要旋转多少次，甚至于啊，这个杯子上它不是有花纹吗？ 嗯， 比如说你是到客人家或者是主人，那他一定会把那个花纹始终是对着你的， 嗯， 这杯子上的花纹他是要一直展示给你的，他这个手是。就是要保持是对你一个非常礼节礼仪到极致的一个状态，然后他去不断的去搅打这个抹茶，这个时候呢，那个抹茶像膏状，非常的粘稠。为什么说我不一开始倒入大量的抹茶粉进去，不，大量的水进去，然后抹茶粉直接混匀，你会发觉这个时候抹茶会在大量的水里边结成一个一个的小块，不散开，这个时候你就非常难把抹茶给打匀了。那这个时候只能用少量的水先把它做成像这种茶膏的状态，很粘稠的膏状，然后把它彻底搅散开，不形成小块，这个时候然后再加入更多的水。 嗯， 对，这他们然后看，可以看到图五啊，图五的话，它有一个小的竹筒， 嗯， 这个竹筒呢，一般也是有定量的，一般就是两桶水，到最后的时候就是两桶水倒进去，然后做好来，大家可以来喝了。它打的这个过程中，表面会有非常多的泡沫，就是中国古代都有说，这个诗里面都有说啊，就是说这个泡沫是风吹不动。 嗯， 这个泡沫形容它非常粘稠和细腻，这是 喝一杯抹茶抹茶好的制作出来应该有的状态， 嗯， 就是靠这个茶筅来搅打出来的。 哦，这个茶筅这个工具非常的重要，而这个搅打的过程，嗯，大家刚才听RT介绍啊，很仔细。如果没有学会这个过程也没有关系，可以去听听我们节目的回放。说到这个风吹不动，我们其实在节目刚刚发出预告的时候就有朋友已经写了，说文人墨客留下了大量的咏叹抹茶的诗篇，比如说唐代诗人卢仝对于抹茶的赞美就是你刚才说到的那个形容，碧云引风吹不断， 对 啊，白花浮光凝碗面啊，这个碧云引风吹不断啊，你看多形象啊， 对 对 是吧， 它 这碧色的云， 碧色的， 哎，然后引来了风，但是还就是吹不开它， 对对对，哎，对，说到这个碧色啊，要给大家说一点，嗯，很多人就是经常说吃到抹茶，因为抹茶没那么绿啊，对，是感觉有点发黄，对不对？ 嗯， 告诉你啊，那不是抹茶，那是绿茶，那是打着抹茶的名号卖的绿茶。无论你吃的是抹茶冰淇淋，还是市面上很多时候，尤其在国内吃到的很多东西，他说他自己是抹茶做的，很多时候其实他用的是绿茶。这两个东西的价格相差是10到100倍，就差了非常多，因为它制作工艺。 所以你告诉我们去判断我有没有吃对，第一步也可以从颜色上面来。 对，从颜色上来，一般的绿茶的颜色会比较碧绿， 哦， 是一种看着非常舒服的那种玉，很深的那种颜色的玉的那种墨绿色，而不是说发黄。如果你感觉这个颜色比较浅，泛黄色那种绿，嗯，这种绿颜色看起来比较脏嘛，这种颜色的一般都是用绿茶做的。大家要知道，抹茶是绿茶的一种。但是绿茶不等于抹茶。 嗯，好，我们又开始在节目里边给大家普及这个怎么一眼去辨识优劣啊，这个一定要记住了。刚才说到这个文人墨客去形容他用诗句诗篇，就由这个碧云这两个字啊来形容，说我们刚才说已经打出来打好打茶结束以后的这个抹茶可以喝了，这个泡沫。这个感觉也是很重要的，然后你说的这个吹也不动， 对，就是你大口吹没办法，小口轻轻的吹它是不动的。抹茶分两种啊，薄茶和薄茶和厚茶。 嗯， 日本人这么定义的啊，薄茶的话一般是使用的量比较大，但茶叶有的茶叶也不太一样，薄茶的话它的。我这么跟你说啊，薄茶是这样，我会做给每个人端一杯，厚茶就不是这样了，厚茶是给所有人端一杯，大家共饮一杯。一杯怎么喝呢？你拿起来喝一小口，然后用那个毛巾把你刚才喝那个地方擦一下，然后递给下一个人，大家轮流喝这么一杯，每个人都喝一小口。厚茶的话，就抹茶里面的厚茶味道就会比较足，就特别强烈，所以说就是大家每人只喝一小口。薄茶的话就是每人可以喝一杯， 嗯， 这样来做。 哦，这个薄厚跟它制作的这个过程也是有很大的关系。 制作的方法会有一点略微的不一样，还有个最重要是茶叶不一样，还有茶叶和水的分量这个比例也不一样。 最后它的这个薄厚就体现在了我们去喝它的时候，这个过程也不一样。 对，这个是它比较所谓比较正式的喝的方法，但你在家里边平时我们食用到的抹茶类的制品以及平时能喝到茶大部分都是薄茶。 嗯，好，所以今天我们教给大家的也是薄茶的制作方法，对吗？ 对。 刚才说到的这个图一到图六的这整个过程的解释算是教会了大家第一步吗？ 嗯，算是吧，就是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操作方式。对了，另外就是我们在用茶筅搅打抹茶的时候，除了要画川字形或者是或者 M 状的时候，它是要有一个过程，是看起来好像是掏底，从底部把抹茶粉掏上来，因为它沉在底下的嘛。 嗯， 那但是呢尽量也不要用那个茶筅，因为它很软很脆弱，别太过用力的用它去接触碗的底部， 嗯， 以免 查那个查险断裂，或者说是就是说这种产生这种摩擦，对，因为它会有那种粘黏嘛。 嗯， 对， 这个力度包括说 就很轻柔的 啊。 你想我刚才说就是说宋朝人斗茶的时候，他甚至于他手抖动的这种动作都是他们大家互相之间斗茶的输赢的评分的这个过程， 给姿势打分， 对，姿势一定要正确，就是很优美。 嗯，姿势要美啊，打出来的这个抹茶才会碧云引风吹不断。在上面段的时候呢，我看到有人留言说抹茶就刚开始的时候啊，说抹茶看着就抑制不住的想要去吃它，而且有独特的味道，最后吃完了还会口齿留香。 嗯，是的，因为很多人就我们现在来说第二个，就刚才说怎么知道你那个茶叶好不好，很多人拒绝抹茶是因为觉得抹茶有点苦。 嗯， 我告诉你啊，那个是绿茶，那个、还是绿茶，真正的抹茶其实就跟我说的，我在那个微博上发的图九有关系。大家看到了那个东西，那个是个石磨。 嗯，有人说好喜欢这个小石磨，感觉是艺术品啊。 对，这个石磨就据说在现在在全日本能够制作这个石磨的工匠能做得好的人不超过100个。 嗯， 而且这个石磨它要很久才能做出一个来。这个石磨我们用肉眼去看感觉是平的，其实它有微微的角度，它是外边稍微里边稍微低一点，外边稍微高一点，这个是我们用肉眼非常难看的，要用测量工具才行。 嗯， 而且它的纹路也是特定设计过的。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个研磨的技术很发达，就会有非常多的这种有那种气动的磨粉碎机，就磨的机子，或者说那种球形的磨动的机子。 嗯， 其实这些都仍然达不到这种石磨碾磨的方式。大家知道这种石磨旋转速度是很慢的，它不会很快。为什么要很慢？如果速度温度过快，它会对茶叶的质量产生一定的影响。它就是要这种低温慢慢的去研磨。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抹茶的这个制作工艺大概是这样，就是 制作工艺我们也留到下半时段了啊，我们已经十秒倒数了。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可以看图，我们下半时段见。 Go go go！ 啊嘞呀嘞哦嘞！ 你这歌太不与时俱进。 我语文不会唱吗？ 全班园就与时俱进的推出了家装盛宴限量版整装，还是999每平米，产品全线升级，实木家具、智能卫浴、大牌建材，放心环保。 卫浴升级智能大，建材升级更大牌，环保指标更严格。就是这实木家具还怎么升级呀？ 打4006068866问呐。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想见定位活动， 绝华岛原生态海岛，吃海鲜游海岛，避暑桃花源萧下绝华岛，辽宁兴城绝华岛旅游清凉之旅等你来。 清凉一下泼水节玩在雅鹿谷，雨林探索游在雅鹿谷，看民族表演不用到西双版纳，来大兴雅鹿谷热带植物园。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天天赢百万，每天瓜分100万现金。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Go go go！ 啊嘞呀嘞哦嘞！ 你这歌太不与时俱进。 我语文不会唱吗？ 全班园就与时俱进的推出了家装盛宴限量版整装，还是999每平米，产品全线升级，实木家具、智能卫浴、大牌建材，放心环保。 卫浴升级智能大，建材升级更大牌，环保指标更严格。就是这实木家具还怎么升级呀？ 打4006068866问呐。 4006068866， 家装就要全包圆。 想见定位活动， 消暑度假来镜之湖，体验高山滑水，看国际小丑和汪星人表演，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京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手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 6865858 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又来到了周四的固定单元，是我们的餐厨板块。我们要一起跟大家聊一聊在居家生活空间里面，餐厅厨房这个空间里面的全新的生活方式。今天呢，我们跟烘焙盒子的创始人金宇琛 Arty 一起来在餐厨空间里面聊一聊抹茶这个话题。上半段说的更多的其实是跟抹茶的历史啊，然后呢教了大家做，我们这能叫什么呢，做了一个基础款的。 对，就 基础款。 对，因为本身这个豆茶或茶道这一套、这一套礼仪就很复杂，所以说大家要如果对此感兴趣，可以去日本或者去找专业的人士去学习。我们在家里边品尝它的美好的味道就可以了。 好，品尝味道，就刚才已经有人问了啊，说那是可以直接买抹茶粉吗？有没有牌子要推荐一下？这个肯定是有的，但是呢不是现在哈，为了让你们多听一会儿我们节目，我要让 RT 待会儿再给大家推荐。但是下半段我们肯定会推荐抹茶粉，好一点的品牌的抹茶粉，让大家不至于说又买到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用绿茶混杂其中啊，颜色也不对，然后味道可能还会微苦的那些不好的。那不能叫抹茶粉吧，叫绿茶粉是吗？ 对， 那些叫绿茶粉。 因为绿茶粉便宜的话就是100克10块钱，很便宜吧。然后 好的抹茶粉 可能就反过来了。 明白了。 对， 好，大家也心里有一个价位的感觉了啊。品牌待会儿我们来推荐。另外呢，想要跟我们一起来聊天，或者是看到 Arty 带来的抹茶的酒图，前面六张就是我们刚才上半段跟大家说到的这个制作的一个基础的过程啊，很简单，我们用那个茶筅 啊，这个很重要。 去脚打 哦，这个脚打的过程很重要啊。上半段跟大家说到的，想要看图，以及跟 Arty 跟我一起来聊一聊抹茶这个话题，可以在微博上面找到我们，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嗯，刚才北京户口的北漂说，哼，小夏姐姐，我是不会告诉你，我大学是茶道社。就是你，嗯，好，嗯，你是茶道社的，干嘛要哼一下呢？就是哼一下，就茶道社的气势就出来了，是吗？还有人说了啊，这天儿啊太热了，冰淇淋是标配啊。其实哪一年的夏天冰淇淋不是标配呢？到热的时候，大家会自然想到，今天可以去尝试一下抹茶冰淇淋。嗯，然后呢，像刚才二弟说到的，如果这个颜色有点浅，甚至有点泛黄，不是那种碧绿碧绿的，就说明你买的这个冰淇淋没买对，不是抹茶冰淇淋，是绿茶冰淇淋，这味道上面也会有一些差别，对吗？ 对， 这个绿茶冰淇淋会苦。 对，不是这样，绿茶做的这些各种制品都会有，还是有多多少少都是有苦味的。 嗯， 那抹茶就不会。大家在北京就可以买得到就好的抹茶的制品啊，就是比如说冰淇淋啊、蛋糕啊、饮品啊，都可以买得到的。 嗯。 往三里屯扎呗。 嗯，好了，就是各种大家可以去上一些搜索的平台，美食的平台去搜啊。其实现在有好多的这个好的抹茶的 店，对对， 在北京也开了不同的。 我上周周末才正好去吃了两家，就还不错。 好，待会儿要推荐吗？就是上周刚吃的那两家。 哎，没给钱，不给。 哦，好，不推荐，不推荐。抹茶粉也没有给你钱。 抹茶粉，抹茶粉 真的是摸着良心分享， 对， 让大家买对。啊，就是很怕大家没有买对的，然后对抹茶包括抹茶粉产生了一些误解。嗯，因为我们说上半段说到了没有说完的是一个石墨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来显摆这个自己是茶道社的这一位呢，说国际上啊是严格禁止不当使用抹茶的，凡不是石墨碾磨的就不能够称作是抹茶啊，凡是没有使用抹茶原料的产品也不可以使用抹茶这两个字。然后最后还说好了，我不显摆了，我踏实听节目。我跟你说，就冲你这喜欢的劲儿，你待会儿就踏实不了，你肯定还要跟我们说的。果不其然，刚才大概就在一分钟之前啊，又给我们留言了。好，喜欢他也说到了一个跟石墨相关的啊，一个国际惯例，相当于是 对，就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日本的 ISO 标准吧。 嗯，好，那这个石墨上面呢，您说到了，就整个日本全国能够制作这个石墨这个工具的匠人已经不足一百人了， 就是很少。 嗯， 但他有传承，很正常传承。但是做这个，一个是手艺活，而且一个是很耗时间的。就大家要知道，就是在一个社会里边，他不会都是匠人。就算匠人精神打得再多，也不可能所有人都是匠人。 那我们怎么去判断我买到的这个抹茶粉是不是用石墨磨出来的？ 一般比如说日本国产，日本上面写的国产啊， 嗯， 那个就是意思就是日本本国产的， 嗯， 那种只要他说自己是抹茶做的， 嗯， 是抹茶， 敢说自己是抹茶， 对，一般都是，而且我们会一般都会认准一些大品牌去买，就大家能够日常能够买得到， 嗯， 小众的那就另说，但是大众的你还是能够很常见能够买得到的， 嗯， 就基本都是，还有就是价钱嘛。价钱是一个衡量的基准。 对，这个我们不止一次的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过，我们只会给出一个价格区间，给出价格区间呢，是为了告诉大家这个下限，就是说低于这个价格的啊。我们在上周五的时候，我记得这个造作品牌的创始人舒维女士也说到这个问题，她就说低于某一个价格的，我们不管它是山寨也好，是赝品也好，它一定是有一些原因，比方说它在材料上面来给你打了折扣啊，包括它的这个制作的工艺上面打了折扣，以至于有一些细节不能够去体现，哎，你最后都反映在这个价格的底线上面，太过于便宜的大家就真的不要尝试了，对身体也没有好处。说到抹茶粉，我们现在只能用品牌这一个标准去判断它了吗？还是说你会告诉我们一个鉴别的方法，说 就口味也可以，一个是刚才说的颜色， 嗯， 还有一个就是细腻程度，这个用石墨研磨出来的这个细腻程度呢，它一般会有一个单位标准，就是多少多少目，就大概一般多少目的意思就是说大概在多少单位平方面积的筛网上它有多少多少个孔， 那一般至少都是在3到4千目以上，非常细腻。细腻到什么程度呢？大家可以拿一点点抹茶粉，用手沾一点点，然后放在自己的手背，然后你轻轻的把它搓开，哎，如果你是洗了澡的话啊，然后你会发觉它进入你皮肤了，抹茶粉能够 吸收了， 对，能有抹茶的面膜呀，然后它能够被你的皮肤给吸收，因为它足够细腻。 那这一点点干嘛抹手背上？我抹脸， 我只是用来识别呢，对，用来识别，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吃起来的味道，我刚才上半段节目有说它吃起来不会苦，就是，我快速给大家说一下抹茶是怎么做的，单打买到的都是抹茶粉，因为它这个做法，所以导致它和平时绿茶粉不一样，抹茶粉这个抹茶的茶叶在采摘前的21天，大概就是3周的样子，它会先拿黑色的这种网布。把它遮住，让它不再接受太阳日照。这个时候呢，等到3周之后，然后把它采摘下来，它当天就会杀青。它和我们平时茶叶的杀青方式不太一样，它用蒸汽来杀青，它用水蒸气、热水蒸气来杀青。杀青完之后，然后直接烘干，不经过炒制这个过程。我们很多时候杀青都是用炒制嘛，对吧？它不需要，它直接烘干，烘干了以后，然后放入冷库。这因为放入冷库一般在0摄氏度以下，这个时候有利于它这个抹茶茶叶产生葡萄糖，这样吃起来的抹茶会有一点点的甘甜的口味。然后这是它很注意的方式。还有我一直在说，就是为什么用石磨？它低速研磨，它不产生温度，它不会旋转速度快了，它就会产生热量嘛，它就能对茶叶的质量产生影响。所以说另外它在研磨过程中，大家知道这个茶叶啊，它会把那些茶梗叶脉，就茶叶上叶脉啊这些东西它都会剔出来，它大部分都是那个叶肉，所以说它尽可能的都剔掉了这些含有苦的味道的地方。 就像莲子嘛，那我们如果去掉的莲心的多数情况下，它就不会，你不会吃进去的时候觉得苦。 对，其实很多水果都是这样，比如说我们经常用到做蛋糕用到一个东西，柠檬皮。大家想到柠檬皮怎么能吃呢？告诉你啊，柠檬皮只要黄色那部分，包括大部分水果这种橘子啊什么的，它表面最表皮的那部分是它香味最强烈的地方，你把它刨掉以后，白的地方是苦的，这种表面的地方它就是没有苦味。 啊，我说我最近柠檬，又说到自己泡柠檬水的事儿了啊，哎，微微有一点，但其实呢，就以前我们也听一些就是养生专家说过嘛，就是有一些植物呀，它的这个皮呀，啊，最有营养的是什么？啊，皮，哎，反正总之了，这个去不去，接不接受这个味道，还是取决于你自己。但是刚才RT讲到的这个抹茶的制作的过程。为什么好的抹茶它不会苦不会涩？ 对， 是因为它把茶叶的这个 对 本身会有可能有涩的部分都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点点的给去掉了。 对，就是还是我们现在说起来就好像听起来蛮快的，其实对于制作的人来说，这个就是个很复杂很漫长的工程了。 好，那你上面的30的时候，我们10:30的时候就说要推荐品牌，已经拖延到现在了，我们还是推荐一下吧。 对，就是大家最出名的一个牌子啊，就做丸酒小山园，就是日本的一个牌子，还有什么伊藤酒、右卫门这些牌子。大家经常会听到宇治抹茶，大家不要认为宇治是个品牌，宇治抹茶说的是日本的宇治地区，大概呢它在日本的京都方向这个位置。然后呢它这个地方是历史以来一直就是盛产抹茶，所以说大家都会觉得诶宇治抹茶好。如果你是去日本的话，还要注意你去买抹茶的时候，我之前有看我朋友特别开心给我带来一瓶，说啊我这个是日本买的宇治抹茶，哎，但是那个不是我们平时那个用的抹茶，它那个上面还写了俩字叫煎茶，一定要买抹茶粉的，不是颗粒状的，那个其实有点像速溶咖啡，那个不算是用来做东西或直接平时喝的，我严格意义上那种抹茶，一定要买抹茶粉。它一般是用罐装的或者袋装的， 就我刚才说的这个牌子，比如说伊藤酒右卫门，或者说丸酒小山园。丸酒小山园里边它还分的有，相当于就是它一个品牌下面还分的有下面的细品牌，是不同的品级嘛。比如说五十铃啊，五十铃还有若竹，这些都是比较国内能够买得到常见的。它的价格大概比如说一罐是大概40克的均价是在80到100元人民币，就差不多2块人民币一克嘛。然后这个价格合适的一个是它一个合适的价格基数，大家可以参照这个价格去买。包括其他的某一些，因为牌子还蛮多的，其实你要在网上在淘宝上买，其实牌子蛮多，但是你可以用这个价格区间去理解。 嗯， 比如80块2块钱一克人民币，那以上的这种你就可以考虑，而且一定是日本产的。 嗯， 国产的抹茶目前来说还没有出现什么特别好的牌子，毕竟这个日本人食用这个东西的更多嘛，在国内还不是，虽然很 多 人喜欢，对，它还没有形成产业。 明白，刚才说的这些品牌大家可能会记不住啊，也没有关系，因为也有人在问说如果不在北京，在我的微博上面问说不在北京怎么听我们的节目呀，很简单啊，在这个听听 FM 上面，当然现在你没有听到是吗？我说了是不是也白说啊？但是如果你是说不定会有人出差，是不是到北京正好听到了，说以后我也想听啊。就是我们有一款 APP 叫做听听 FM， 上面去搜乐享生活就可以了啊，直播回放都可以听到。好，刚才要推荐品牌的这一位我们已经推荐过了，在大概我们从10:40就开始跟大家在聊这个，所以没有记住品牌的也可以去听回放，去从价格的区间去筛选一下，然后具体的品牌也可以去筛选一下。刚才RT推荐的几个抹茶的品牌都是目前在国内 比较常见， 我们就可以买到的，差不多大家平均下来以每克2块钱的这样一个标准去衡量它，太便宜的真的不建议大家买。还有新大人，你在问家里能自制吗？你是在问自制是什么呢？ 自制抹茶基本不太现实 啊，就是 自制抹茶产品，就比如说你买到现成抹茶粉，去做抹茶的饼干啊、冰淇淋啊、奶茶呀，大家不是经常有人喝那个抹茶拿铁吗？抹茶拿铁其实里面就是用牛奶来和抹茶粉，然后打出大量的奶泡这样的拿铁。 哦， 它里面没有咖啡的含量。 对，如果你问的说我能不能在家自制抹茶粉，你问的是这个问题的话，那RT告诉你确实不太现实，因为刚才我们都解释过了。你如果要这个抹茶粉味道非常的好又很细腻，你要用到土酒当中的这个石磨，我是上哪儿为了吃点抹茶的东西，我还上哪儿去弄个石磨？ 不一定卖给你 的，对，买不着啊，很难。所以呢，这个我们今天要告诉大家的是，你们在家其实自制一些抹茶类的食品这件事情是很简单的。还有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微博上面图一到图六，这其实是就是简单的告诉大家，我制作一个马上我就能够去饮用的抹茶的这样一个过程啊，我们这称为基础款嘛。所以说到这个饮用，刚才还有人说我们做完了以后，就图一到图六这个过程做完了以后，是直接在我打的这个器皿里面就可以喝了吗？还是说要再把它再盛装到一个专业一点的或者是怎么样的器皿里面？ 一般来说我们其实在家里边你怎么样开心都可以 啊，他打的这个过程也还好， 对，但是一般打的这个碗会比较大，这个碗的开口比较大，因为方便你的那个竹筅在里边的搅打。那一般来说你在喝的时候你再把它倒到一个小一点的你比较喜欢的杯子里就可以了。 好，这个是可以自制的。这个我不知道，新大人，你问的说家里可以自制吗？你指的是什么呢？我们刚才图一到图六的这个自制的抹茶，这个我们叫自制 抹茶产品，抹茶的 饮品， 就抹茶食物吧。对， 但这个也是以我们已经买了一些原材料为基础的。 你只需要买到抹茶好的抹茶粉，还要再买一个竹筅就可以了。 好，这个图一到图六的这个原理很简单，它的原料也很简单，这个是可以自制的哟，新大人。如果没有听到，回放一下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就可以了。说到品牌，还有这个很爱抹茶的这一位说京都一宝堂， 说日本最有名的茶道流派所开的茶室都是用他们家的抹茶。 嗯，这日本牌子还蛮多的。 但是这个是不是你没有推荐？是不是其实在国内？ 这个牌子不是，就至少这个牌子没有在国内能够大量上市。我还知道还有一些小众的牌子，但是大家买不到， 就是大家 不一定买得到。对， 如果你是特别喜欢抹茶， 你 有可能专门去 看看， 哎，去日本旅游的时候，你说哎，我买一点啊，然后你哎特别喜欢，又会专门的来一场抹茶之旅。你说去了，我就去你说到这个很有名的茶道流派去开的茶室啊，这个也没有问题啊。但是我们刚才给大家推荐的几个品牌呢，是现在目前在国内我们就比较容易买到的，也是给大家一个品牌的参考，价格的参考。 对， 那说到制作抹茶类的食物，除了我们刚才说的用抹茶粉、用茶筅啊，哒哒哒，我们就可以直接喝它。哎，这是一个过程。还有什么很简单易操作的抹茶类的食物？ 就大家，比如饼干。就是比如说一切的这种饼干或者蛋糕里边，你想把它变成抹茶味，其实大部分都很简单，你就是把里边的面粉换掉8%，换掉8%的面粉，把面粉里边8%的含量替换成抹茶粉就可以了。6%到8%，要看你做的东西啊，你自己去调整。还有就是国产的抹茶粉呢，你的量就要放得更多。进口的好的抹茶粉就可以放少一点。 哦，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 很简单的一个 方 法。对，你剔掉那些就原味的东西啊，从原味的东西上直接剔。 面粉啊，你做饼干啊，做什么的这样的， 做饼干 烘焙类的 做小蛋糕， 你都可以在面粉的你的整体的量里面剔除掉6%到8%。加入抹茶粉， 对，这看起来加的很少，然后你面粉那个时候感觉都还没有加入液体之前，感觉颜色还浅浅的绿，一旦加入那个以后，过了筛以后，它的颜色马上就起来了，就是一种很漂亮的绿色。比如说马卡龙也会有做，就把杏仁粉做马卡龙，杏仁粉里边替换掉8%的抹茶粉加进去，然后你的抹茶粉，你的马卡龙做出来的就是抹茶味的 马卡龙。 对，抹茶味的马卡龙。 哎，这个听起来真的那么喜欢，大家既然这么喜欢抹茶，是不是啊？这个都忍不住要跟我不停显摆的这一位，这个方法真的很简单，就是把你平时做烘焙类包括做其他的食物当中的部分的原料 替换抹茶粉， 而且这个比例也很低，都不到10%嘛。这个 对，虽然我刚刚说这抹茶粉卖的还挺贵，但其实比如说我刚说的，你一份马卡龙里边换8克的抹茶粉， 你每次用的很少， 就20块钱嘛， 对， 不到20块钱你就可以解决了， 就可以享受到抹茶类的美食了，在家里。好，今天我们先跟大家聊到这儿，谢谢RT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之后呢，我们还会发挥他的长处，跟大家多讲讲在家怎么做烘焙类的食物。哎，每一次RT来，我都很想说，哎呀，有没有出蛋糕的新品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好了，稍后播出的是好哥会说话，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乐享生活在小夏推荐板块，请到了《如果爱》电视剧的一位演员，明天见。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世界杯的消息。世界杯现中国特色，啤酒加小龙虾可以说是国内球迷观赛的标准搭配了。不过国外球迷也会体验到这一特色。近日，10万只产自湖北的小龙虾已经发往俄罗斯，他们会现身在莫斯科当地的餐馆和酒吧。视频助理裁判亮相世界杯，俄罗斯世界杯首次引入 VAR 技术，也被称为视频助理裁判。它的出现可以更加准确和公正地帮助裁判判罚。不过 VAR 耗时过长，影响比赛连贯性的弊端，也同样引发了不少球迷的吐槽。世界杯一收藏，日前由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俄罗斯中央银行权威发行的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纪念币正式开启了发售。本次发售打破以往只在当地国发行的惯例，在全球多个国家同时开启，中国地区已正式引进。那么有关这套藏品的更多情况，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发售中心的胡老师。胡老师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多听众朋友呢对于这套2018世界杯纪念币还是非常的陌生，首先请您来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